日月，我骑马千山，白石独存酒，红尘白玉香，春风没法留。 来，我放歌， 千古未央也风流，绝世流。 寻梦梦就在，未来为我盛开。 下孤舟， 白脚步如此轻快。 传说谁 不要寂寞尘埃，细雨花 不休。雪飘，水直流，眼泪却不流。春残夏残，雁过秋，皱纹千重红。为何我们当初不回头？